兩個加埋2600幾票對一個1400幾票嘅，其實你哋協調咗就贏啦。 係， 好簡單啫嘛。 但問題兩邊互相喺度爭凳仔啊嘛。 冇錯啦，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忽略咗呢一個背後嘅因素，因為你馮偉光做咗契弟，難聽啲講就係。 嗯， 佢做咗新闻统筹专员，点解我啲选民选你出嚟？ 系啊， 你仲系180度将同你嘅政见嗰个政党系改变啊？ 系啊， 我点都要惩罚你民主党啦， 做得太肉酸啦。 系 嗱，你张炳良以前都系民主党出身，但系点解冯伟光行出嚟嗰个型格同张炳良都相差咁远？大家都同做同一样加入政府，系嘛？加入政府都未必系最大问题，系你个卖相。 即系食相太难看，唉，佢哋咁 唔系佢又中意喺呢个 Facebook 发表政见啫嘛，佢又 系佢新闻统筹专员就喺 Facebook， 即系以阿教主嘅讲法就中意喺 Facebook 打飞机啊嘛， 系系系， 梗系啦，佢话几廿岁人都仲娶唔到老婆，要做等待爱第二代啊嘛， 嗯，系嘛， 咁咪成日 po 啲靓女相嘅，你唔知道 是啊？ 佢做紧新闻统筹专员都系 po 啲咁嘅相，我真系俾佢激死啊真系， 咁咪话俾你听，政府美女如云，叫你加入政府， 唔系佢嗰套咧就有少啲正经嘅，我谂你未必睇。佢就唔知话好似话澳洲嗰个教育局，即系有个宣传短片咁样，哇一开啊就系、是、三点式泳衣啊屌， 哇 佢仲活灵活现过 A V 人啊大佬， 哇屌咁佢即系其实 A V 人算好保守噶咯， 系咯佢自己新闻统筹之余，你自己仲 share 呢个 link 啊， 咁哇 系咪？所以我话啦，呢一次选举你话民主党同人民力量即系翻盘啦，调翻转 头 系啊， 某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其实就系可疑西嘅选民系要惩罚呢一个嘅民主党嘛， 系 系啊。 屌、okay ，喂，点都要惩罚佢咯！我老实不相瞒，嗰次李永达唔知点解近排即系上完我哋节目之后咧，系咁揾我去倾咁，咁啊同佢睇场波就是、初四，邵永佳啱就坐我隔篱，佢冇啊，佢、不弃前嫌，因为上次系俾阿黄浩铭系咁喐完佢之后咧，佢仲 话佢醒系嘛， 佢仲话佢醒，呢个靓仔好醒喎，嗰个边个嚟？嗰个黄浩铭啊，跟住我已经同佢讲话，喂邵永佳，你输梗噶喎， 嗯。是 啊， 我哋點解會覺得會自己贏？我不如你俾港姐選啦、 啊。係咯， 係咪？我喂、第一馮偉光嗰個 factor， 係 第二你界票，即係互界啦，你唔好理邊個界咯，你死梗噶喎。 係啊， 你嘥咁嘅時間。第三，我覺得最重要嘅 factor 就係、是，如果我係海怡西嘅選民，明知你係立法會議員，屌都冇心機搞地區啲嘢啦，哥，係 咯， 係咪先？ 喂，咪同埋你民主黨咧，近排係好鋭意喺度搞年青化噶嘛？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啲咩南區四天王出現啦。 係咯， 咁啲既然係咁嘅，點解唔揾翻個靚仔走去選？ 但係我覺得阿邊個好好笑喎、啊，即係呢、這個即係呢個公民黨前創黨主席啊， 關信基啊， 係關信基去話啊嘛。哇，屌！如果你話真係善眾皆都輸埋。喂，你下次即系呢个2017，你民主党即系你或者民主派啦，想揾个人出嚟选特首都好问啊！即系 2017噶啦，真系老师， 你可唔可以咁样generalize？我非常之怀疑、啊，大佬。 唔系，如果太快 draw 呢个 conclusion 嘅话咧、啊，其实你系因为睇到个结果， 系 将你自己脑里边嘅分析咧入去嘅啫。我觉得就即系冒进咗少少。 系， 即系当然你话靓女，即系好似 阿叶宝林讲，唉， 做乜加呢句？ 佢就话咩嘛？佢话唉， 某左交， 某左交，佢就话嗱，我读翻佢 Facebook 讲法啦，就有人话呢个民主党惨败，咁啊当然啦，喂，但系对日后选举结果参考有几大，我就诚意咯。点解？喂，唔好忘记喎、啊，呢、這个袁黎明本身系靓女明星嚟嘅、啊，喂，上次啊，万必都系佢大热嘅。系嘛？喂，補充一句 ，Erica 勝出，誒、哎，當然佢有努力啦。喂，但係，喂，即係講，喂，即係其實等於即係話呢個反映日後呢個人力票數可以同呢個民主黨比你，就成疑咯。佢 明白，即係佢其實講兩點嘅啫。究竟我嘅疑問就係、是、你第一，你係讚緊 Erica 靚女啊，定係你讚緊海怡西啲選民咧係愚昧啫？ 喂，係啊， 係咪先？誒，楊兄，你覺得係咪先？你即係話嗱，靚女係有着數嘅。即係我最初僆仔嘅時候選嘅時候，我僆仔都係少着數嘅，梗有少，梗有着數，你呃你嘅咩？即係起碼好好少少。 阿土以前跑得好快噶嘛，大家知㗎。嗱，佢都係，你兩位都係，阿 Anton 點嚟？ 佢短跑我長嘅， 兩位都好 fit 嘅。 唔係，咁有少少着數，有啲着數，即係起碼你吸人嘅眼球，即係對你唔好即係太厭惡嘅感覺。 起碼你頭髮都多過阿黃仁達啦，係嘛？ 都關佢啦，但係。翻翻落去咧，都要睇你做一個從政嘅人，包括你過去嘅工作，同埋未來嗰啲想同我做乜，同埋你可以西嗰啲選民更醒啦。 你話同我放太空人上月球都得㗎啦，送我哋啲仔女上去。 講嘅啫， 係咯，嗰啲叫務實㗎，大佬你咪亂吹，咪呢度加條橋，嗰度整條路，即係亂吹嗰啲嘢。你呃基層嗰啲公屋選區就 OK。中产就你又未必呃到噶啦， 中产咪靠英文补习班咯，法文补习班咯， 点噶呢啲？ 咁所以 會，但我有样想问啦，就系、是、其实嗱，即系其实上次嘅区议会选举咧，即系叫做系呢、這个追击民主党，其实即系都好难话成功啦，系嘛？唔系因为其实大家都 draw conclusion 就系 黄老 邪始终 黄老邪都成功失败， 系啊，咁始终即系其实你都系地区性嘅，都系啲人系比较务实嘅，即系。是有咁嘅因素，即係你變咗係即係個政治元素啊，其實啲人唔會好 buy 嘅其實。喂，但你反而而家今次係袁黎明，佢純粹係即係幾乎係政治掛帥啦，叫做係，即係其實喂，你淨係得我呢個選民係支持呢個公民提名嘅啫，係咪？喂，如果係以咁嘅情況嚟講，你會唔會就係話覺得喂屌啲人就開始覺得誒、區議會都係做唔撚到嘢嘅，喂，不如即係訴諸於嗰個即係政治立場仲好啦，仲實際啦。喂，屌你睇翻呢個即係中西區嗰次，屌你啲差佬入嚟，喂，抬走個議員都得嘅。喂，你原喂你喂俾人睇得出，喂你啲即係呢啲區議員真係冇乜用喎，其實。 唔係我覺得大家咧分析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咧，一定唔可以咧抽空某個 factors 去分析。 系， 即系如果你抽一个 factor 去分析就啊，我政纲打公民提名， 嗯， 而家咁嘅票数，所以代表公民提名有咗啦。我觉得就不尽然嘅， 系 啊， 即系我一开始讲就话喂、通常你边一个无论系破产又好，无论系跳楼又好，死鬼咗都好， 系、 死咗好啲就做官啊嗰啲咁样，跟住系第二个派别赢嘅机会系相对系大好多咁啊，呢个系基本因素嚟噶。其他嗰啲係搭加搭落去啦，即係你話佢成日都見唔到善用街，成日都見到原名有原因， 哦、 因為你 remind 啲選民啊，係喎呢個立法會議員佢屌又佢 咁啊善用街話 做埋我區議員都難嚟㗎， 屌咁啊係啊屌真 係係嘛 啊！ 第二你話嗱兩邊加埋嘅票數都唔夠建制派多， 係啊 實會啦， 係 阿哥。人哋如果我係可以識嘅選民啊，我同阿楊嗰啲都相對係咁上下年紀大嗰啲、你投邊個啊？你投邊個都知死啊！你投袁黎明，你就知袁黎明贏唔到；你投善佳，就知道善佳贏唔到。咁星期日去旅行行下山算咯， 投白票咯， 或者投白票咯，好少少做公民義務。 係咯， 喂點投、因為我哋估到嘅結果噶嘛，你兩個出嚟互戒，我唔理邊個戒邊個啦，唔理邊個追擊邊個，即係一般嗰啲。即係比較低水平啲嗰啲中產尤其是咁諗啊，即係家和萬事興嗰啲啊。 喂，唔係喎，但如果我係嗰個中產嘅，我更加要投袁黎明喎。喂，起碼即係有個靚女棟住喺度，喂放工嗰時見到佢啊。 因為你係宅男， 投條水平托， 咁咧你就諗住咧就係、是。 喂，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喂反喂證明啊葉寶林講得你冇錯喎。 唔係咯， 屌 係咁樣， 即係喂你係嗰啲選民嚟喎，你到咧原來你係嗰啲阿伯嚟嘅喎。 嗱，我問阿楊兄啦，嗱你都算係中產啦。 唔敢讲，我唔敢讲啊！ 你 又唔敢认啊！ 你个年代同我个年代一样嘅，香港大学即系精英中之嘅精英，啊、你又可以西，啊、你点投、啊？真系焗你投啦！ 真系投白票， 真系会 系。如果我系可以西，我真系投白票。 Why？ 因为三个我都选唔落，但我又唔想唔投。 系 哦， 系嘛、 哦？ 如果我真系唔投白票嘅话，我投边个咧？我就宁愿揀阿叶宝林话好靓嗰个。 系， 点解咧？三个都唔中意，咪割踢走最唔中意嗰两个咯，唯有系咁咯。如果真系连白票都唔投得嘅话， 点解唔投民主党先？解释下俾民主党听众，我哋都呢个台唔少民主党啲拥趸嘅都。 你睇民主党由八十年代每一次啲票系边个送俾佢噶？ 系 六四事件边个送票俾佢啊？北京啊嘛。 系 2003年同之后到2004年嗰集。民主党好似回光返照，边个送票俾佢？阿老董送俾佢噶嘛？ 即系瞓喺度攞 票。有几时佢哋系自己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做过嘢？ 即系瞓喺度攞票啦。 佢攞到票，同埋扎实地箍翻啲票，长期箍翻票。 共产党系民主党最大嘅助选团，我已经讲咗好多年。 系啦，咁你另外你睇下你民主党咁多年嚟，真系由八十年代。嗰陣時走到落嚟，而家又爭取八八直選嗰陣時，阿土你熟過我啦。 啱啱僆仔嘅時候咯， 啊廿幾歲，有啲廿零歲咧做立法會議員，坐到而家仲係響立法會。呢啲孟連國會嗰種心態，係嘛？ 冇更新， 嗯、 你唔願意更新，

即係利益咧，佢哋真係同你死過。我見到有維園阿伯咧，就直情鬧呢個胡蘇貞啊，加煙税。咁啊，嗰下咧就孖到七彩響城市論壇。 係， 你同嗰個阿伯鬧過交㗎？我記得。 係 。不過嗰個阿伯已經過咗身啦。咁啊，但係而家咧，你睇下今次嗱，海怡半島我哋叫做好典型一個中產選區。 嗯， 係啊。佢哋建制派攞嘅票，嗱，當然呢個有馮偉光啊、何俊仁等等佢哋個別嘅因素，又或者係個別候選人啊等等，可能嗰個個別因素，啊靚唔靚啊，大家見仁見智。但係咧，呢個以寶林嚟講，我唔講。但係咧，嗱，你見到佢建制派攞嘅票係比另外兩個啊 加埋仲 加埋仲要多，即係你其實中產啊，香港嘅中產嗰個保守性。同埋傾向建制嘅嗰個情緒係越嚟越犀利嘅。 喂，其實會唔會咁講呢？由葉劉重歸香港政壇，跟住呢仲當選埋港島區嘅直選議員開始，係反映咗香港中產嘅嗰個保守性呢？因為即係好話唔好聽，葉劉呢條友仔推23條嗰陣時，喂完全係唔理政治邏輯㗎喎、哦。但係你見到好多擁護葉劉嘅人呢，即係點解會支持葉劉呢？我會問返佢哋，喂，當年葉劉出賣香港人自由，走去強推23條喎、哦。點解你仲會支持佢？佢講法就係、是、喂，葉劉當年坐呢個位要養家㗎嘛，唔通唔做咩？ 好有錢嘅葉劉， 好立錢係啦，做咁多年公務員實有啲資產。 但係問題佢今時今日走返出嚟，諗住為香港做返啲嘢，咁我咪支持佢囉。 嗱， 係咁嘅啫。 03年七一之後呢，有一個中產政治嘅議題，咩、得中產得天下等等。咁之後李大樂又寫咗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啊，04年啊，一個中產好痛啊，其實分好多。分析好多点解中产要起嚟啊23条啊中产啊政治醒觉啊等等。而当年出嚟反03年七一嗰班行出嚟中产好多而家。 但你觉唔觉得而家呢、 我有咁嘅 observation 啊阿杨兄。因为点解呢我自己住嗰度呢我曾经睇过啲选票嘅分布、我记得呢就係、是、即係汇景啊3000对1000。即 系 大比数啦， 系 即系民主派3000啊， 系 啊，屌而家翻盘啊，区议会翻盘， 点解会咁样嘅咧？ 我真系唔知点解啊！你问我真系唔知点解，唔系嗰啲傻佬网友话我唔知点解我自己嘅选举输，我梗系知啦，梗系唔系成日蛇摆喺饼中嘅问题啦，唔系话我选完之后 即系嗰啲有啦，系咪会幽灵选票咧？ 我觉得部分咧，其实已经系人哋共产党嘅组织啊。組織到嚴密到，即係我識楊兄嘅，我知道你屋企有幾多票，你個女投票未啊？咁我幫過你，我都係你個 friend， 或者我生意上有來往，或者啱你唔好彩啊！我咁講嘅，失咗業，我介紹份工俾你，咁你還我呢個人情啩，大佬？ 一票啫， 一票啫。 但係我又覺得， 但係佢真係共產黨嘅組織係已經去到嚴密到係點咧？係咁樣組織啊？即系我自己嘅选举嘅经验就系咁啫嘛，佢一买起我支持嘅法团，300票来回就600，区议会你够未输未啊？ 够啦，你谂下千零票， 所以唔系净系蛇斋饼中嘅问题啊！你将共产党庸俗化咗啦，蛇斋饼中佢梗系劲过你啦，我哋派一个月饼，佢派一盒，点会唔知啊？ 蛇斋饼中只系。你其中一種手法 係啦，嗰度可能係百零二百票，不過你都夠輸㗎啦。百零二百佢啲區議會屌幾多票啫，大哥？ 或者同鄉票啦， 係咪？海洋公園係淨派飛咁，就係10蚊咁，你去咁，咁我 mark 曬你嗰啲人㗎嘛，我同你一齊去㗎嘛。 但係嗰陣時， 即阿龍咧，我朋友嘅時候，下次你就唔會投黃仁達㗎啦。你同我做咗咁耐節目，咁我梗 mark 到你。但共產黨唔單止係 mark 你一個啊嘛，共產黨係 mark 好撚多人啊，佢直情係數緊票啊。點解我同阿楊兄都有個共同嘅觀點就係話，屌，就算你有普選啊，你都輸俾共產黨咁解啊嘛，佢已經 mark 完啦啲票， 係嘛 ？mark 撚完咗啦。 即係其實佢會唔會就係而家拖你嗰、那個即係民主進程，就其實叫做係時間換取空間，即係等佢自己本身啲組織呢，即係地區組織呢，就全部搞掂好晒啦，到其時你點樣選咪點撚樣選囉。 2017同1997相差20年嘛，20年足夠俾佢做20年。 咪同埋我覺得好撚奇怪喎，即係呢喂你發覺佢精細到呢連422票都數得到㗎喎，真係。

呢、這個絕對有理由嘅、嗯，因為英國當年就係寧願忍受住孤立，忍受住被經濟制裁，都要對抗拿破崙，都要對抗希特拉，都要對抗俄國嘅西擴啊嘛。 嗯、 但係共產黨同一樣嘢，喂，當年毛澤東學你話齋，寧要父子不要核子，佢要同蘇聯反面嗰陣時講緊，寧願遷都西安，寧願中原十八省東半部最富庶嘅地方都要冧曬，都要維持共產黨嘅權力。喂！大佬，佢哋兩個 share 緊同一個嘅經驗噶。 唔係我，所以我嗰次咧見到嗰個布魯斯金嗰個好 senior 噶啦，叔嚟噶啦，六啊幾嘅，即係研究咗中國好撚多年嗰啲人嚟噶。叫佢喺度反勸我，佢得唔得噶 ？Andrew， 你嗰啲佔領中，即係懷疑你香港人啊，佔領中話掂唔掂？我唔係啊嘛，我唯一解套嗰樣就係因為點解對住你班即係紅蘇綠眼嘅人咧，共產黨特別起降嘅，係係嘛？對我哋可能會好啲。咁佢話可能係啦，希望你分析準確啦咁啊嘛。不過我研究咗中國咁撚多年，即係佢意思就係、是， 嗯 嗯， 嗰包癲嘅喎， 係 你越強硬，佢越強硬。 唔係，但阿土嗱，你可唔可以用當年嘅即係共產黨嚟去 generalize， 即係 project 而家共產黨嗱？當年嘅共產黨其實喂佢經濟真係百廢待興喎，嗱，但係而家係成熟嘅經濟體嚟嘅喎。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九十年代咧？ 嗯、 開始起飛嘅時候，中國咧同、 嗯、 美國拗緊最惠國待遇嘅時候咧，係、 嗯、 咪？嗰陣時候佢都要經濟㗎，佢嗰陣時喺政治上已經完全封閉嘅政權，六四完咗之後，喂佢仲唔餵飽啲人民啊？撲街，佢死㗎喎、啊！ 但會唔會 楊文同你頂？嗱，我唔知啊，楊兄啊，你國事學會你應該熟過我大佬呢嘢。 咁講嗱，就總之個本質唔會點變，本質啊。 共產黨 本質嗱，佢思維本質一定唔會變，佢哋自己亦都係堅持呢一樣嘢嘅。 經過幾代領導人都係 都係嘅。嗱，而家個做嘢手法會變，例如佢都會玩選舉， 嗯， 係咪？但係咧，思維方式係唔變。最極端嘅思維方式咧，係連以前蘇聯都驚嘅。 嗯 嗯，蘇聯有個外長葛羅米柯， 嗯， 你應該識㗎啦， 靚仔靚仔同睇電視， 長期掌管蘇聯外交 政策嗰、那個 啦，個葛羅米柯佢。林老退咗之后写咗个回忆录，你应该都记得嘅。 嗯， 有一个好震撼嘅爆料就系话，1950年嗰阵时啊，大概 系啊，苏联撤出佢嗰啲顾问啊、专家同埋嗰啲科学武器 都未够。 系 佢话毛泽东向苏联提出一个意见， 系 由中国引美军入中国大陆，然后由苏联嘅核武器响中国大陆上面消灭美军。佢話中國損失3亿人，就算死3亿人，都仲可以繼續打，係可以繼續打。 係， 因為死咗3亿人，我仍然係世界上最多人口嘅國家，仍然可以打人民戰爭。 係、 嗯，當時葛羅米柯係傻咗，唔乜乜人咁樣諗嘢，叫個蘇聯驚就縮翻條弓。 系 啊，嗱系国唔系我讲嘅，系葛罗米柯嘅回忆录讲噶。 记得记得呢、這 个啊，你阿土记得啦。讲紧当时好震撼， 佢唔知死几多亿人都冇所谓。 3亿，因为当时系6亿，五十年代中国 死一半， 6亿死一半，我仍然可以打人民战争。 即系苏共， 净系你睇佢打寒战都知啦。 哦， 嗰场人海战术嚟噶嘛？我记得我冇亲身经历过，我阿爸话俾我听， 嗯， 佢话。嗰啲美國佬啊，揸住啲機關槍啊， 嗯， 射到冇子彈啊，係俾嗰啲中國人民解放軍衝埋嚟揼死佢嘅，大佬， 黐線 嘅，佢即係嗰啲叫人海戰術啦，佢完全係即係嗰啲武器係冇乜嘅， 木棍解決問題， 唔係咯，即係佢係幾即係10个人衝埋去，即係我哋死9个定1个就揼死呢個美軍咁樣 啊，係啊，即係越南戰爭佢用人民戰爭對美軍啊嘛，美軍死50000多人， 嗯、 啊，成個越南死咗大約100万，估計100万， 嗯。 所以呢個係中國傳統嘅粗放，即係打仗嘅粗放式。 嗯、 你見佢改革開放嘅30年，都完完全全係粗放式咁樣，即係控制翻中國人民嘅生活。佢破壞曬內蒙古高原嘅嗰啲森林啊、草原啊，令到北京幾乎唔住得人，都要發展翻個經濟。佢、嗯、如果唔係咁樣啊，佢對住今時今日嘅香港啊，點解佢要引入咩雷鼎明啊、劉炳章啊呢啲咁嘅人仔去搞郊野公園？佢就係要確保。喂，香港无论即系佢嘅经济啦，佢嘅政治啦，佢甚至佢嘅生活都完完全全要依赖大陆啊！喂，呢个先最恐怖啊！ 嗯， 唔係，但我真係好懷疑，即係其實嗱，就算而家一嗱，第一而家冇咗共冇咗毛澤東先，冇咗咁嘅政治強人，有咁樣嘅 charisma 去即係鼓動啲人，屌你做呢個人肉沙包先。第二就係而家啲僆仔都錫身啦，個個一孩政策係咪先？唔係即係你點能夠去即係鼓吹呢樣嘢咧？唔係即係其實嗱，我想講一樣嘢啫，即係嗱。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嚟講咧，即係我反而覺得係台灣佬咧，比香港人係更加了解共產黨，所以你而家見到咧台灣啲僆仔咧，反而比佢哋上一代咧更加了解共產黨喎。即係就算係而家呢個即係呢、這個呢個服貿協議，即係讓利俾你同你簽都好啊。喂，即係台灣僆仔都唔上當喎。 呢、這個世界邊一個政黨最了解中國共產黨啊？ 國民黨咯， 梗係中國國民黨啊！ 唔係，但係而家馬英九唔係喎。 雖然而家好拆，但係佢哋個底仍然喺度。台灣當年經過咁多年嗰個反共嗰個宣傳啊、戒嚴，佢哋仍然係對共產黨比較了解嘅。 但係而家馬英九主張簽喎。 啊，咁佢哋呢啲人要喐，想主張即係自己想背後有啲咩利益唔知，但係起碼。你哋我哋大家見到啦，台灣一般百姓唔係俾你哋咁玩噶、 嗯， 你已經開放政治開放咗成廿幾年噶啦，係、嗯、嘛？由蔣經國嗰個八七年開始， 解除報禁， 係啊，解除報禁報黨禁報禁同埋呢個黨禁啊，開放去大陸探親啊，係嘛？即係成個政治開放曬差唔多三廿年，係嘛、嗯？台灣已經唔係任務噶啦， 係 啊，相比於香港。越嚟越和理非，香港倒退緊。我哋見台灣咩黑金又好，咩立法會打架，香港人對台灣個印象仍然話台灣好亂啊，仍然係台灣打架啊，仲係停留喺八十年代。但呢頭又話台灣正啊，去移民台灣，即係佢完全唔知台灣係乜一嚿乜嘢嘢啊，好食啫喎最多。 好食咩先？鳳梨酥你講嘅， 啲女好食先， 街頭小食、啊、 台杯先，台杯好好食， 係雞扒好食定雞扒好食先？ 係即係都係停留喺呢一個階段。即係你見到香港係唔了解自己，又唔了解台灣，又唔了解大陸，淨係以為啊大陸啊好正啊乜乜物啊上面有金針，對自己對大陸對台灣對自己 都不了解，我有一個朋友， 嗯， 即係用翻你個 logic 咧，楊兄係啱嘅。佢話咧，即係你頭先嘅 logic 係點啊？共产党同国民党都系同一个库，即系嗰度窿嗰度出嚟噶嘛。 孖生兄弟， 孖生兄弟噶嘛？你嗰年 系有个学者同我讲， 老毛当年都系加入国民党噶啦。 唔系两个都系边一个生出嚟噶？系布尔什维克生出嚟噶嘛？ 系列宁食政党噶嘛？ 系列宁主义出嚟，唔系马克思主义，系列宁主义出嚟噶嘛？ 系、 都系列宁组织、列宁式组织 一党专政噶嘛？咩中央委员会嗰啲 terms 全部一捻样嘅，屌 系 咪？ 即系连民主党都似啦，民主党架构都有啲都有个影子喺。 民主党好似系抄佢 啊？唔系啊，似啦嗱，你 佢又系民主集中制啊？ 系啊， 搞清楚一样嘢，司徒华系地下党员嚟噶嘛？ 几鬼似教协成个组织都系 党代表。表就已經係啦，黨代表跟住選個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再選個中常委，中常委再互選一個主席。屌、你咪真係越嚟越縮，越縮越細啊！屌你真 係民主集中制， 即係你共產黨嘅十幾大十幾大，咁你國民黨咪十幾全咯。不過大變咗全，全變咗大， 唔係我未講明我朋友嘅結論，佢話唯一可以搞得到共產黨嘅咧，嗰個就係民進黨。 嗯， 因為點解咧？我後屘諗到你嘅 logic 啦。國民黨同共產黨係同一路人， 嗯、 都係嗰個山東出嚟嘅。嗯、OK， 民進黨係唯一可以搞掂國民黨嘅人，所以民進黨咧都咧同時咧搞到咧呢個共產黨咧雞毛鴨血嘅。我覺得係得嘅。 係咪因為本土主義咧？ 我唔知啊，楊兄你有咩分析？如果你就台灣呢個問題嘅話， 佢哋係好本土， 係 真係你台灣本土扎根嘅政黨咧，肯定只。肯定只是民進黨，絕對就不是國民黨。而去到最本土利益的時候呢，我覺得民進黨會企得硬過國民黨很多。 所以我有一個分析的，如果服貿協議民進黨去簽的話呢，不會有那麼大的反彈。 嗯， 是啊。 即使可能那些 terms 啊 ,conditions 啊、即是勾勾流流咁樣啊，即是亂 Q 咁嚟都好呢，台灣民眾嗰個 perception 你覺得民進黨是可靠啲㗎嘛。 嗯， 呢、這個係個分別啦，即係共產黨亦都睇到呢樣嘢噶。不過咧，佢就冇理由咁益你民進黨啊嘛，點我同你拉票王嘉玲，

喂，你係共產黨，你第一時間要令到香港完完全全依賴大陸，去到令到香港減低自給自足嘅機會，係、 哦、 咪應該要鏟咗呢一個郊野公園呢？ 尤其係水塘添。 其一啦，係啦，郊係啦，尤其是水塘。即係我哋回顧翻歷史，喂，即係講翻遠少少嘅宋朝。宋朝統一咗滅咗北漢之後，佢第一時間要做啲乜嘢呢？就係滅咗太原，鏟平咗太原城。因为太原城本身的水塘啦，同埋太原城本身附近的森林，完完全全是可以抵御到汴京同埋辽国喺燕州打落嚟太原嘅嗰个嘅战略屏障啊嘛。咁同样嘅道理，你今时今日冯英伦就系咁理解成个郊野公园嘅战略同埋呢个嘅生态意义，所以佢帮到共产党打工嘅时候，佢必须要好似宋太宗灭太原咁样，走去铲咗香港嘅郊野公园啊。 冯英伦系读历史嘅， 系 啱啊。佢咁，尤其是佢咁宋咁熟悉歷史，佢應該有睇過宋太宗點樣走去滅太原。 佢唔單止熟歷史，香港、中國、世界整個歷史嘅聯繫，整個歷史嘅發展形式，佢全部非常清楚。 係啊， 大才子， 嗯 啊，所以你講嘅嘢佢一定知。 佢熟過我， 你知得更多。 佢熟過我噶、 啊， 曾幾何時即係。即系同你同我一齐交谈，佢宋朝历史灭太原， 系 灭西夏嘅夏州城， 系 佢都好清楚噶。同样嘅道，将呢种道理摆落去香港郊野公园，唔出奇噶、哦。 所以你睇下而家，即系好多时我哋睇森林人均面积啊，或者系即系绿色嘅人均面积等等，中国系好低好低， 系啊。 所以好多时咧，国际社会就凭中国嘅将来嗰、那个。即係可持續發展咧，個水平其實係唔高， 係啊， 其實中國共產黨自己都知道㗎，係 嘛？ 而家霧霾啊，沙漠啊，全國七分之一係沙漠， 係 不斷擴張，大家知㗎，係嘛？點解當年英國人要留香港咁擠迫，佢都要留四成嘅郊野公園， 係 另外三成，大約三成係其他嘅。郊野陸地咧，係嘛？佢英國人好清楚，香港如果要有一定嘅自主性同埋嗰個自立能力咧，佢一定要保留陸地，綠色嘅地啊，同埋呢個水塘，因為而家綠色嘅地郊野公園咧係包圍住水塘，引水、蓄水、儲水同埋補水，所以你識揸車都知噶。香港一般嗰個私家車或者其他汽車未經准許，不能夠駛入呢、這個水塘範圍嘅，係嘛？因為佢要好好保護啊嘛。 係啊， 水而家香港命脈，亦都係所有生命嘅命脈。 係啊， 你可以十日唔食飯唔食嘢，但你可唔可以十日唔飲水死快啲噶嘛？係嘛？點解呢個麥理浩？啊、有東方水啦，七十年代喺六安排海水化淡廠，唔錢聲啊， 係 嘛？水源啊，而家香港即使有八成嘅東方水，仲有兩成係香港本地嘅原水啊。而你自己去聯合國睇下，點解整個世界水人？你睇下其他地方嗰啲嗰個水，世界人均嗰個用水量，人均嗰、那個同水嘅嗰個比例，中國係好低嘅。 系啊、 你如果香港冇咗自己原有嘅两成珍贵嘅原有淡水，冇咗水塘，嗱、好似有啲友仔咁啊，填咗水塘， 系啊， 你香港仲有咩啊？香港乜都冇晒，揽住死啦！嗱，华南而家其实系经常大旱噶， 系啊， 经常严重缺水。2009年大家有冇知道，澳门都几乎要制水。因为当时整个珠三角大旱，东江流域好啲，所以香港勉强挨得过。 系， 系嘛？好多人而家话流香港好似系82年到最后一次制水，我唔记得咗82定83，好似八二。 系，属于80年代啦。 80年代， 可能你哋都未出世，阿土出咗世啦，我同阿土出咗世。咁所以扭开水喉就有水，而家问啲细路系咩？扭开水喉咧，啲大人都系咁啦。 我哋有制水嘅，我个年代啊。 系咯，而家嗰啲都好多话扭开水龙头就有水， 系 唔系咁简单噶、好啦，你话海水化淡，2004年当时嘅水务署，阿董时代嘅水务署已经话搞好研究海水化淡，有计划。 好，零七年廖索东话 O K 噶，廉嘅海水化淡。 系啊，今年品客叔叔喺佢嘅财政预算案入边都有讲过要批笔值，研究海水化淡。 2011年。曾蔭權啊，咁衰格啦，大家都話佢衰格噶啦，都話要搞海水化淡。2014年，胡蘇貞海水化淡，十年啦、啊，大佬，由2004年到而家十年，有冇一滴海水化淡俾睇到啊？你仲拖多幾多十年？以香港嘅人力物力加埋新加坡呢、這個即係類似城邦咁樣樣嘅，即係比較類似嘅經驗，點會搞十年都一滴都揾唔到，擠唔到出嚟啊？ 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買呢個東江水本身都已經好乸貴㗎啦嘛。即係其實如果你用嗰啲錢嚟引入新加坡嘅技術去搞海水化淡，喂，唔係唔得。 錢係一回事， 係咯， 錢係一回事。你東江唔係永遠長做長有 啊， 係啊， 你而家好難自給自足㗎啦嘛，已經。 因為你沿東江沿岸嘅嗰啲。個用水量都越嚟越勁，因為東江水六十年代當時沿江全部農村用水量少㗎，係 好 古老嘅農業，係同戰國時代嗰 哇係啊，數得咁遠， 幾千年前嘅農業冇乜都係好小農經濟。冇乜大用水，而家東江同嗰陣時點同啊，大佬！ 今時今日嘅廣東係高度工業化噶嘛，所以佢個用水量係極高噶嘛， 生活用水、工業用水。 所以有啲友咪成日喺度講咯，就話咧東江水係貴嘅，我哋應該要搞海水化淡。 得而且 咁啊，楊兄咪答咗大家咯。 就算搞曬， 你研究咗十年，如果真係 cost effective 嘅，我晨早做咗啦。 cost effective， 但佢唔做嘛？ 點解唔做呢？ 政治原因。 仲有一樣啊，就算你全部海水化淡 ，OK， 我俾你全部 OK， 你海水化淡始終係來自海水。你最珍貴嘅係原有嘅淡水嘛， 冇錯啦， 原有淡水先至係最珍貴噶， 所以水塘好撚緊要咯。 全世界都要保護自己嘅嗰個淡水，淡水資源而家全世界最珍貴噶嘛。你仲有一樣，你睇下點解英國人電力私有化，煤氣私有化，水點解唔開私有化？ 冇錯， 點解水仍然個水費咁？因為最重要嘅戰略資源一定係掌握喺政府手上。 嗯， 佢比电更加重要，比燃气更加重要。 所以我交好少水费嘅，因为我唔煮食噶嘛， 煮相对嚟讲都系平。搞水务私营化嘅，好似南美洲啊呢啲地方，扑到直，啲人用好贵嘅钱去买水，结果都唔够水用，而且严重受到剥削，系咪啊？到时嗰个社会抗争又越嚟越厉害，所以香港保护香港嘅原水系好重要，因为保护香港嘅原水就一定要保护香港嘅郊野公园，亦保护香港郊野公园就系保护香港嘅陆地，所以东北唔应该喐，郊野唔应该喐， 系 当然郊野公园要喐咧，亦都牵涉到呢、這个中资嗰个地产商要攞地啊。你攞香港几大华资传统地产商一定冇乜地俾你攞噶啦嘛，系嘛？咁你係咪仲要延續呢個地產霸權呢？ 嗯， 啊，仲有啲友仔啊，冇地起樓點啊？ 點啊？ 香港佢話需求啊嘛， 係啊， 大家要知道住樓宇住屋嘅需求係兩個層次，第一係居住嘅需求， 係啊， 第二係投資投機炒賣賭博嘅需求。香港而家投資投機炒賣嘅需求。遠遠大過住屋嘅需求嘛？ 喂，唔係喎，呢個真係要補充翻喎。喂，中國十幾個朝代，個個朝代滅亡嘅原因係在於乜嘢啊？即係四隻字嘅啫，土地兼併。今時今日，喂，即係香港進入咗土地兼併嘅嗰個時候喎。 嗱，而家大概2012年個數嘅大概260萬個住宅單位， 係啊， 大約230幾萬户， 嗯， 如果一人一户平均落去咧，应该大概仲有20几万个单位多出嚟嘅。 嗯， 呢个其一，其二，我哋睇下1997到2003年金融风暴到沙士期间，楼价跌70%， 系啊， 当时香港大概670万人口， 系 啊， 点解跌70%啊？系咪人口突然减少70%？系咪土地突然多咗70%？系咪住宅楼宇突然多咗70%？ 嗯， 唔系，但系点解楼宇跌70%？因为楼价过高。 啱啊！ 絕對係因為樓價 房屋嗱，我哋啲真左翼啊，真左翼嘅人咧就話咧，房屋變成商品， 係啊， 房屋變成咧唔單止係頭先所講嘅 use value， 投機 大部分係 exchange value， 佢唔係商品咁簡單，食物都係商品，點解香港食 炒唔起咧？係咪 炒唔起？係咪啊？因為佢有一個囤積同埋升值嘅

一代一代咁落嚟，土地越分越少嘅时候，就算大地主过多几代，阿太公嗰代之后，佢已经变穷噶啦，因为土地已经承载唔起嗰个人口，坚定过世。而家中国大陆同埋香港都有呢个情况。 喂，我趁呢个机会咧，就走去介绍一套喺而家喺 YouTube 嗰度咧，upload 咗嘅电影，大陆自己拍嘅，叫《大明劫》。 嗯， 呢一套戏咧就系讲紧孙传庭当年点样走去围剿李自成，最终失败。 嗯， 就系讲紧孙传庭点样走去筹募军费咧。佢当年咧就系叫嗰一班兼聘咗大量土地嘅富商还翻啲土地出嚟，令到当地嘅人民有地可耕。咁样咧就自自然然李自成嘅军队就会解散啦。但系问题，孙传庭劝唔掂呢一班人。呢班富商，結果咧佢要夾硬走去打李自成，最終敗亡。 嗯，即係共產黨革命都係啫嘛，都係嗰個土地點啊？農民點解農民先？鬥地主分田地啊嘛，大佬。 啱。 點解地主黑五雷之首啊？地富反壞右係嘛？佢毛澤東知道農民係中國嘅最大階層啊嘛，將地主列為黑五類之首，你就可以攞到農民嘅支持啊嘛？點解可以做人海戰術啊？人海係來自咩人？咪農民咯，都係農民係來自咩地方？土地。 嗯。 啊！而家我哋其實都仲係摩登農民、摩登佃農嚟㗎咋？如果供緊樓嗰啲係摩登佃農嚟㗎咋？ 我哋依然有呢個小農 DNA， 學阿陶傑咁講。 呢個實在冇辦法啦，大佬，你冇個地方即係就安頓落嚟，你點樣走去成家立室，走去發展？ 瞓街 係咯， 浮躁咯。 所以 瞓中環咧，我俾嘅建議就係、是、啊， 所以香港本土土生土長婦女嘅生育率零點幾嘅咋，加埋雙非，加埋單非，加埋新移民婦女都係1.3保。 嗯， 如果減曬呢啲零點幾嘅啫，全世界最低、生育率 係。好、好啦，即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哇，楊兄你犀利喎，你飲咗兩啖之後咧。你開始係第三節開始就發力啦， 完咗未啊？ 未完㗎， 未完啦！ 辛苦我， 你最後第三節發力咧，你基本上係講咗四分三啊，條友你 mix speech 咁滯啊， 所以我咪話咯。 咁你就今次揾我嚟，咁主力都係講後面嗰 幾 啦嘛， 係啦， 留翻後庭。 我發覺咧，我哋台咧有幾條友係同你喺度即係比拼嘅， 阿 B 哥。 索罗 B 都唔，索罗 B 唔入流啦。呢谭志强 系嘛？ 不如揾你做集谭志强，等你同佢顶下，大佬。我帮你做下马得啦。 有机会大家再玩下啦。 好，欢迎。 好，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喂，记得啊，嗱 D 一百嘅呢个我哋嘅卢汉花生未 like 嘅朋友咧。就幫我哋拉埋個 page 啦。 好 ，thank you。 係啦，下個禮拜一嚟咗老漢花生先，雖然冇粗口，但記得捧場啊。 好多謝。 係啦，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